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温姑尾鱼衣襟禁不住颤抖，双目渐渐转作赤红。 段木翠，若早知苦修至瀛州反而身为低贱，我还修什么道？在人间逍遥一世，娇妻美妾，乡民家娘，不好吗？巴巴到瀛州去任人作践。 这的确不是什么设想中的大悲大恨，但端木翠竟无言以对。 更何况瀛州时日无穷无尽，人间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总有出头一日。在瀛州竟是一条道走死无从变更的，祸了你，你也会不甘心。 端木翠垂下眼睑，良久才低声道：我原是不知道这些的。 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是姜子牙一女，杨戬一妹。杨戬在天庭居高位，瀛州上下谁不忌惮他几分？但凡你有个不痛快，杨戬就敢甩脸色给长老看。你如何知道这些？你上哪里知道这些？ 端木翠默然，他心中不是不知道杨戬对他颇多照拂，但是照拂到这般地步，他也确实是不知道的。提及此节，温姑尾鱼心头愤懑，竟是无法自制，将先前对端木翠生出的怜惜之意尽数撇了开去，冷冷道： 都说仙界洁净之所，作践起人来还不都是一般无二？那些个登仙之人又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吗？守着丹炉日久，胡混炼出些仙丹来，早些成仙，在我面前就以长者自居了。吆五喝六什么东西？ 这话倒也不尽然，瀛州仙人倒颇有几个人物的，只是汉晋之事，修仙之人甚多，虽不至全民修仙，数量也未为壮观，基数大，录取率再低，人数也不会少。那时节神仙素质良莠不齐，在所难免，天庭不是没有察觉到这一点，所以自唐一代之后，几乎不曾再度化世人成仙。至宋一代，掂掂量量有名的也就录取了个陈抟老祖，跟汉室隔村邻乡隔三差五救出神仙不可同日而语。或许是温姑尾鱼运道不好，竟撞上神仙中的这群人物，想必是颇吃了些苦头，性子才这么乖宁孤僻，喜怒无定。这些人的不甘心只能于半夜无人私语时在唇舌之间走个过场，有些人的不甘心就能日复一日膨胀成魔，就如同有些人得了刀只能劈柴除草，有些人得了刀就能反上朝堂。凡事因人而异，的确琢磨不清，也道不明白。 原本我对你也算高看。 温姑尾鱼的目光终于落回端木翠身上， 想着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心中存了三分亲近之意，有意接纳，想不到。 愿赌服输，与人无忧。 你若不是把我想得太简单了，也不会败得如此惨。 把你想得太简单了。端木翠似乎听到再好笑不过的话。温姑尾鱼，你处处心机深沉，高人一筹，我何曾敢看轻于你？我何曾敢把你想得简单？说话间，他缓缓退下右臂衣衫，露出白玉也似的手臂来。温姑尾鱼觉得奇怪，不觉失笑。 你这是做什么？ 语到中途，瞳孔猛然收紧，厉声道： 好，你的春。 嗤的一声轻响，温柔的像是花开的声音。温姑尾鱼其实是想问你的穿心莲花呢，现在他已不需要端木翠的回答了，因为那莲花就自后心而入，绽放在他心口之上，根根锃亮倒钩， 带着血肉死死扣住心窝，愈收愈紧，打眼看去竟似血液滂沱般盛放。而那瓣瓣血色之间，隐有女子纤细玉指般的琢磨金光蜿蜒而走，一如女子指下温柔缠绵，偏偏一触之下机体寸寸成浆。这才是他深埋后招的锁心指。端木翠的唇边终于漾出微笑，滴滴呢喃，像是发问又像是自言自语。我何曾敢看轻于你，我何曾敢把你想得简单。温谷尾鱼没有理会他，他努力使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死死咬住锁心指的力道，看向穿心莲花袭来的方向。这一次轮到他面如死灰了。握住穿心莲花另一头的那人面色刚毅如铁，蓝衣覆旧的身形挺拔如松，似是剑锋也撼不动毫厘。 展昭，你不是已经…… 展昭没有理会他，他的目光停息在对面的端木翠身上。你能杀他，我就能救他。端木翠平静的像是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干的陈年往事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假借同意你击杀展昭，引你大义，然后对你下手。只是你料错了两件事。第一次对你施锁心指，用意并非杀你，而是引你入垢，让你误以为自己已经识破了我的计谋。第二，我并没有准备亲自动手杀你。在我看来，展昭对付你的胜算更大些。 我乃是明明已经杀死了他。 温谷尾鱼的目光机遇将端木翠吞噬。 你什么时候救回他的？ 我伏在他身上哭的时候，那时你色迷心窍，想来是未曾察觉吧。 难怪你要我留他全尸，我原以为哪怕你之前都在做戏，你的眼泪总该是真的。想不到连眼泪都是假的。 你没想到吗？我原以为你该想到的。你早该想到，我既为战将，该有多么擅长这些请君入瓮，虚虚实实，置人死地而后生的计谋。我从未看清你，是你把我看得太不堪一击了。垂目半晌，目光忽地转于柔和，向展昭道：女娲封印已经修复，明道一时三刻之内就会冰封。温谷尾鱼先有穿心莲花穿心，又中了锁心指，再也掀不起风浪。此间终于事了，我也算求人得人，功德圆满。展昭，你快回去吧。见到先生，就同他说，我有事，走不了了。展昭只是摇头，端木翠叹气：“唉，难道你不曾发觉，曙光已经不在我身上了？赶紧出去吧。”其实适才端木翠射入赤焰之时，曙光已然退却，不过那时主要是经不住热浪，现下算算晨光也差不多快到一个时辰了。展昭还是不动，端木翠摇头道：你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么死心眼，难不成你还想我们都能全身而退吗？如今的结果已是最好的，你快些走吧，被烧死又不是什么好看的玩意儿。 端木，我身上也有藏机之意。 端木翠略略猜到他所想，只是摇头。 你听我说。 展昭心中焦灼，语气也失去了往常的镇定。 我身上的藏机之意还能扛两次赤焰，你的还能抵挡一次，我可以用穿心莲花在深渊之上大劫炼桥。端木，你在那头别动，我先过去，然后带你回来。 端木翠心中一动，尚未答话，就听温谷尾鱼冷笑道： 不妥，这样不妥。 展昭虽不欲听他妄语，奈何关心则乱，忍不住问他， 如何不妥？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